張家偉先生咧，即係呢個《六七暴動》呢本書咧，佢、張家偉先生係呢個研究六七暴動嘅先行者，佢開創咗即係成個呢、這個呢、這個題目嘅研究，係喺學術上咧係個功勞相當相當大嘅， 做得好認真。 但係咧就張家偉先生呢本書咧。主要的信息來源一個就是英國的解密檔案，同埋香港左派的一些口述歷史嚇。咁佢嘅呢本書咧比較少接觸到內地的資料，咁就覺得我就覺得就欠緊一大橛啦，因為咧成個運動咧，既然如果頭先我講嘅係三七開七係內地因素啊嘛，咁嘅時候咧，我哋一定要能夠攞到內地嘅資料咧，先至能夠睇到當時成個 full picture 係點樣。咁呢本書出咗之後咧，後來咧就好彩有個內地專門研究文革嘅學者叫做余宇信，佢咧就佢本身係專門研究文革嘅。咁佢嚟咗香港之後咧，定居香港之後咧，就研究埋喺文革中嘅香港嘅六七暴動。 文革在香港啊， 係啦嚇。咁嘅時候咧，就佢係掌握咗好多大量嘅內地嘅資料。咁就呢本書出咗嚟之後咧，就可以好多方面咧係補充咗，即係張家偉呢本書所欠缺嘅嘢，佢用咗好大量嘅內地嘅資料咧，證明所謂話係香港左派驚住滴翻去俾人鬥，結果不如就喺香港即係 搞鑊， 整鑊大嘅， 搞咁咗啦， 搞咁咗嚇。佢嘅資料顯示咧，非也係呢個中共最高層周恩來嚇。從一開始就完全掌握，而且係可以話係指揮呢場運動。 即係正的，而且確就係文革嘅新言嚟咯。係 啦，冇錯。咁阿余宇信嗰本書出咗之後咧，我哋知道最近有個導演阿萊恩惠小姐咧，就拍緊《 消失的檔案》 一套叫《消失的檔案》，佢亦都揾到一啲好重要嘅資料，就係點樣呢？就係揾到一個叫做余迪洲，吳迪洲嘅日記，吳迪洲嘅六七日記。吳迪洲係咩何許人呢？吳迪洲係呢個四九年之後咧，中共喺香港一個共產黨嘅領導嚟嘅。佢係領導咗兩行起義，領導咗招商局起義，領導咗策動咗一啲國民黨好高級嘅將領咧係投誠嘅。所以呢個人咧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人。佢喺六七之前，佢係香港文匯報社嘅社長，即係嚴格嚟講係我嘅曾經係我嘅老細嘅。咁咧但係佢六七暴動期間咧，佢係調翻去北京，調翻去北京咧就係做咩咧？就係負責周恩來同埋香港左派之間嘅 好關鍵 係一個好關鍵嘅角色。咁佢當時咧就喺暴動期間咧，就日日處理即係呢個香港向周恩來嘅彙報，周恩來向呢個下低落嘅指示。咁我從佢嘅日記入邊睇到咧一啲好關鍵嘅內容，可以顯示到成件事根本係周恩來從頭到尾知情。譬如話，當香港左派想為某一個即係喺暴動中喪生嘅工人舉行呢、這個追悼會，然後藉住呢個追悼會嚟向港英控訴。咁後來咧就覺得咧唔得啦，個日期唔係好啱，改咗日期。改日期呢樣嘢咧都要由都報上俾吳迪洲，再由吳迪洲報俾周恩來批准。 咁細嘅事，周恩來都 係啦，冇錯，即係佢係直情 micromanage 呢件事。 幾時幾月幾日舉行追悼會？ 咁所以咧就呢樣嘢咧就係、是、所以話呢樣嘢係左派自己自把自為，即係為咗避免 被滴翻去批鬥而搞出一場咁嘅鬧劇咧，呢、這個講法咧基本上唔可信。 嗯， 即係因為從吳迪洲嘅日記睇到咧，你根本呢件事咧由頭到尾都係周恩來即係瞭解同埋喺後邊。咁你譬如話咁我哋又可以點樣嚟理解周恩來呢個角色呢？周恩來一開始嘅時候咧，佢即係內地文革開始嘅時候咧，周恩來的確係落咗指示，的而且確落咗指示，就係話咧文革唔伸到香港去，你香港嘅所謂外國機構咧係唔搞文革，唔張貼大字報，即係內外有別。但呢個咧呢個指示咧係好清楚咁由周恩來透過阿廖承志咧係 發廣告 香港。 根據呢本書咧，阿張家偉呢本書講咧，又話都唔會唔 follow 阿周恩來指示嘅咧，曾經係稱過北京俾周恩來丙咗一餐嘅啊。咁後來點解變成咁咧？ 咁後來咧就因為內地文革失控啦，即係 其實會唔會中央文革小組奪咗權？ 係啦，即係而家好多講法就話，因為中央文革小組奪咗權啦，周恩來控制唔到，好似搞成咁。你點睇？ 呢個事實，因為呢個後來中央文革小組咧奪咗外交部嘅權，就廖承志啊、陳毅啊，全部靠邊站。 陳毅都俾人鬥啊！ 全部靠邊站嘅時候，咁變咗咧，周恩來喺嗰個環境底下咧，有時佢係會被逼作一啲，或者佢係違心嘅，或者佢係被逼作一啲，即係佢認為都唔恰當嘅嘢。譬如點解咧？點解咁講咧？嚟譬如話，而家火燒導致火燒英國代辦處嗰個48小時最後通牒咧，係由周恩來 同意發出嘅， 同意簽發嘅， 係 嚇。咁你變咗你賴唔到人啦，周恩來係要負責任。但係當你睇翻我哋睇翻好多嗰啲資料咧，睇到當時發呢個通知，發同意發出呢個最後通牒嘅時候，嗰一日我哋抄翻曬周恩來嗰一日嘅活動咧，根本佢係由朝到晚就係喺度不斷同各派紅衛兵喺度 談判， 叫佢哋唔好咁搞， 唔好搞咁多，唔好搞。 根本都有啲紅外交部即係被奪咗權嘅外交部送一個咁左嘅最後通牒嚟嘅時候咧，佢喺嗰種場合底下咧，佢可能因為即係已經係好心，即係呢個心力交取嘅情況底下咧，佢簽咗。 嗯， 簽咗之後咧，咁啊大禍啦，就出現咗呢個 火燒代辦處。好似嗰陣時阿尤德都係喺呢個英國領事館。 係啊，係啊。 嗯。 嗱，但係嗱，推到一個轉折點就係咩咧？嗱，六七暴動起初就新蒲崗膠花廠啊、工潮啊、群眾上街啊咁。咁但係就跟住進入暴力抗爭就係放炸彈啊嘛。 嗯。 咁我諗個歷史嘅細節就係話，究竟去到呢一步係鬥香港鬥委會啊？做內地嘅文革小組啊，定係即係周恩來究竟知唔知情嘅情況底下，行咗去呢個放炸彈呢一步咧？ 係升級咗㗎。係 啊，其實是升級咗 炸彈 啊。 用今日我哋嘅術語，就即係 恐怖 活動。恐怖活動。 係咯，係啊，係嚇。我諗咧，就第一個炸彈咧，係應該係冇組織嘅，即係 自發嘅。 自發嘅。咁啊，就係我記得咧，就係第一個炸彈咧。放菠蘿，同博物館嗰度咧，就係放喺電車北角電車總站嗰度。 即係而家華豐國貨轉入去嗰度。係 啦，咁啊當時嚟講咧，就係好彩冇爆到，冇爆到咧就係當時嘅香港工委咧就傾起呢件事嘅時候，我文匯報嘅前老細阿金耀元咧就批判呢件事。佢話咧呢種自把自為嘅係極左嘅行為，同埋你放炸彈咧，根本你放喺電車路度搭電車嘅都係嗰啲勞苦大眾，你咪炸翻自己同胞，咁所以咧就係即係佢對呢種即係極左行為咧就不以為然。咁但係咧，佢後來咧就被滴翻上去批鬥啦。你 佢夠咗， 佢嘅罪名咧就係即係資產階級温情主義啊。係，即係 唔係革命就係流血㗎啦。 咁所以咧就係咁即係我即係話咧，第一個炸彈應該係屬於極左嘅人自把自為。 嗯， 有人提出嚟反對，譬如我老細 咁今日 即係温和派啦， 温和派提出嚟反對無效，無效嘅時候咪變咗即係助長呢樣嘢咯， 嗯， 係嘛？咁即係話，即係話放炸彈啱，你呢個話考慮到普通工人嘅生命，呢個温情主義，咁其實 嗰咁啊，即係路線就錯啦，佢就 係啦，咁就變咗即係實際上就係鼓勵啲人去放炸彈啫嘛。咁所以咧就係到後來咧，即係六月三號，北京人民報社論號召全香港嘅工人階級準備，即係隨時粉碎呢個港英嘅統治。咁當時大家 read 到呢個信息就，咦，解放咯， 係啦，係啊，準備入去呢個禮賓府。 嗰個時候咧就一升級嘅時候咧，就亂曬龍， 遍地菠蘿啦。 嗰陣時就係咁樣啦。 咁但係亦都係同嗰個即係炸彈浪潮，令到港英攞翻個道德高地。就香港人心就企咗喺香港政府嗰邊，特別係炸死咗一對嘅姐弟嘅，即係年紀好輕嘅，好似喺德國都係 喺清華街，清華街有對姐弟就好細個就炸死咗，咁啊唔止呢啲嘢啦，就即係當時嚟講，你睇翻當時嘅報紙咧。全部都是很血腥的，到處有恐怖主義行為。咁啊，跟住燒林斌啦， 燒林斌 咧，仲係用呢個咩所謂即係鋤崗部隊司令部嘅名義發出一個公告，話即係已經 消滅咗， 已經將林毅淨化咗啦，咁樣。 係。 咁然之後你睇下，跟住咧就有一個四人嘅追殺名單。即 係柴良用柴浪用啊！ 即係左派 define 咗有四個 林斌之後就輪到柴良用啦。 柴良仲有邊個啊？ 我唔記得咗個。 咁有冇韋基信有冇份？ 港英政府好似叫話金融咧離開香港避一避啊！真係 係啊，去新加坡啊嘛。 係啊，去新加坡係 啊，好攰。係一個左派富豪阿黃歡成啊。是不是黃歡成啊？還是高卓雄啊？都去日本避一避啊？ 唔係，佢哋就主動避，佢哋唔係因為受到威脅。 金融就受到威脅啊！ 金融就受到威脅 喺暗殺名單裏邊嘅第二 位。唔係，佢哋所謂避咧，其實唔係話點被你左仔追殺，而係佢自己去作為有錢佬，佢都驚你班人暴動啊嘛。 梗係啦，暴動喎、啊，大佬，即係好似而家你個滴咗蕭建華翻去，你估大陸啲富豪喺香港，你唔騰雞啊？ 有排騰、 真係。 阿程生，依度我又想問一下你啦，即係左派成日講啊國家利益，呢次暴動有冇照顧到國家利益咧？嗱，我哋睇歷史咧，你頭先講到啊張家偉本書咧，係主要集中係。這個倫敦篇、香港篇，而北京篇呢還是可以呢是有多些東西加下去的。如果要用一個宏觀國際視野看呢，六七暴動發生的時間是在冷戰時期發生的。1967年公元，當時呢美國和蘇聯對壘，而中國呢是被美國和蘇聯是封鎖的，很多物資都運不到入去中國的，包括中國極度缺乏的噴射民航機。史在這個不難找到的歷史，1969年中共由英國經巴基斯坦引進三叉戟噴射民航機。1967年的時候應該中英雙方是談判買這些民航機的。 其實中英的關係一直以來就算在冷戰時代都是好的，其實英國和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是很不同的。 如果六七暴動搞到中英關係咁惡劣嘅時候，對中共嚟講，或者對中國國家利益嚟講，絕對唔係一件好事。 但係嗰陣時，你根據你嘅理解咧，其實港英政府係咪知道北京對於呢個炸彈浪潮係有個明確嘅表態，先至出動啦？收尾佢鎮壓就好嚴厲啦。港英出動嗰陣時就出動到英軍啊，支持呢啲軍警察啊，包括進攻呢個華豐。即係由當時嘅驅逐艦，唔係，直情佢有戰艦喺香港， 有航空母艦、 堡壘號、空母艦、 堡壘號、堡壘 號起飛嘅直升機去攻打呢個華豐， 叫做橋冠大廈。 橋冠大廈係 另外對面新都城大廈係降落，係香港。 咁跟住就大量拘捕嗰啲即係左派嘅群眾去摩星嶺啊、毆打啊等等。嗱，佢同之前同之後有個轉變嘅，我覺得係 嗱，呢、這個 先講下國家利益嘅問題啦。 國家利益，咁你文化大革命搞到全國 動亂， 你 有咩國家利益可言呢？係咪？即係呢，即係呢個就睇我哋睇到一個一個即係一黨專政嘅制度佢可怕嘅地方，係嘛？那個領導人癲嘅時候咧，你冇人嘢制衡到佢。咁你有咩國家利益可言？當時絕對唔係講國家利益。毛澤東諗嘅就係將紅旗插遍全世界。呢個就係佢嘅國家利益啦。佢嘅 vision。他的 dream、就是將紅旗插遍全世界，所以這句說話即是在很多的紅衛兵戰報裡面呢、就是、都提出來，即是我們一定要、就是是實現將紅旗插遍全世界，這個是當時毛澤東 的外交上的最大利益。此外你那些什麼其他國家利益管理都傻了那時候，所以我覺得呢即是在文革那個特殊的環境底下呢，所謂話國際背景啊，或者冷戰啊，完全 irrelevant。 嗯，我覺得完全即無關啦， 攞嚟講啊，攞嚟 irrelevant 啊啊！我哋要研究嘅就係點解一個制度可以產生一個咁嘅咁極端荒謬嘅事，就唔好賴佢話咩國際背景啦。左派有啲朋友就將呢、这個六七暴動咧，一定要攬埋一啲， 總之就位過於人啦。 即係國際因素，呢啲係唔值得去考慮嘅。我自己個人嘅睇法啊。咁、至於你講話，即係 嗱，當時一二三咧，就係葡澳政府就跪低投降噶嘛，向嗰啲馬萬奇啊嗰班友。咁但係咧，我諗佢哋都係以為咧，咁樣一輪嘅暴力襲擊之後咧。英國佬就會撤退， 甚至複製喺香港， 佢唔會去派遣軍隊嚟香港。如果再加埋大量嘅民兵聚集咗喺深圳河嘅另外一邊嗰陣時候，包括越警去槍殺咗香港幾個警察，咁喺嗰個形勢底下，最終嗱你見到嘅就係戴倫子咧係重手鎮壓嘅。嗱，佢同葡澳政府就好唔同嘅，葡澳政府最終係跪低嘅。嗱，除咗因為佢攞咗民心之外。是不是真的知道北京對於香港這種的所謂左派群眾過激行為是不同的態度呢？ 我覺得第一 從我接觸到的那些、內地的 archive 所看到，當澳門出事之後，香港政府已經很警惕了，特別看到這班左仔一批一批走去澳門 他有政治部監視他們 佢知道你， 佢知道嚟了噶啦， 你想做乜嘢噶啦？所以咧，睇呢、這個英國嘅解密檔案咧，你睇到當時香港政府咧 高度戒備， 已經高度戒備噶啦，嚇、啊，即係已經起碼有咁嘅心理準備，話要處理一場風暴。咁此其一。第二咧就係、是英國做咗好多。撤橋的考慮，不同的撤橋方案他都考慮了，但結果